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昨天呢是3月8号国际妇女节，那又是适逢两会召开的这个日子，所以呢在媒体上或者在网络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新闻就是比如说隶属这个两会上的美女记者、然后这个两会上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就是对妇女代表们表示一些什么节日的祝贺，但基本这些所谓的祝贺都是虚的。我反正我记得我去年在北京这个报道的时候，就是公司说啊今天是妇女节啊，大家聚个餐什么，但是完全被突如其来的新闻给打乱了计划，因为马航那个飞机失联，所以所有的庆祝活动搁置。妇女们还是在继续奋战在新闻的第一现场，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吧，就是你觉得四周逢这些所谓的庆祝的日子哈，他会觉得需要给咱们女性会有一些额外的待遇，但是实际上我自己又觉得没那必要，除非你就说给我放一天假，那个比较实在，但其他的就虚了吧唧的祝你节日快乐，我是觉得我不受落这些东西。 我觉得樊总你思想有问题。 怎么有问题？ 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女性虽然过妇女节但是跟男性是平等的，为什么要给你们额外放假？ 对，所以我这个思想我也觉得不对，就你看你又是期待别人能给你一些额外的这个待遇，但实际上你又觉得你干嘛给我额外待遇，你给我额外待遇说明我就地位是比你差了是吧，所以我觉得但是怎么讲呢，放在当今中国你还是觉得男女他基本上是不平等的，你看看3000多个代表你就发现得了有男女的比例是多少失调，再看看坐在主席台上常委的这些面孔里面有几个女的，常委里面一个女的都没有所以呢额外的优待又是应该的在现在中国。 不过我有时候觉得就像昨天妇女节然后在知道今天咱们 3D 要谈的东西，我开始好像对于自己的所有的发言跟所有的行为我都会检视自己是不是女权 啊？是吗？ 对，其实昨天好玩，就是我先想说昨天妇女节好，作为一个女性我昨天干了啥，我早上起来给自己煮了早餐，然后下午就晃着晃着自己上上网啊看看书，然后下午后来傍晚去买菜回家煮饭，然后煮饭还给人吃那我就觉得感觉如果昨天妇女节应该是我被伺候，我怎么好像做很多事 对，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因为昨天说真的其实我煮饭给人吃或者是我为自己煮饭，其实我觉得它的本质上是昨天干的都是我自己，我自己意志想干的事，我高兴煮给你吃我就哎好我就买了餐煮给你吃，我今天觉得啊，我想帮自己做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本质，就是我能够真正做我喜欢的事。还有呢这个周末其实我看了两部电影，那我本来看都没事，突然间就昨天三 D 说哎呀我们今天谈这个，我突然觉得哎我的好像所有的发言好像就这么一点怪怪的，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思想限制。礼拜六我看一部电影，然后我讨论的点是什么，那男主角那个老婆特别漂亮，我看哇塞有这么漂亮的女生，那我开始就是上网去查这女生是谁，然后其他的就是里面有很多男主角我也不会注意，就特别注意到这女生特别漂亮，昨天看了一个美剧，然后就后来看了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然后我就在评价说哎，可惜这鼻子长歪了，如果可以正一点就更漂亮后来瞬间当樊素就是讲说今天谈三 D 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为什么我好像所有的讨论点你懂吗，我们常常会评价的东西大部分都锁定在女生，我不知道你两位会不会有这样，可是我后来发现自己好像是这样，我瞬间突然就觉得这样自己不行，好像这样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歧视女性，可是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好像当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或者在妇女节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的一些动作或什么被放大检视，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这样其实好像也没有所谓的思想解 放，就是你是站在一个男性的立场上去评价你的同性可能，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他们是觉得我不需要男性来评价我，就好比说什么美女记者呀，像春晚那些什么女汉子什么软妹子什么的，女权主义者他们听了会极端的反感，就觉得我们端出来是够你们这个男权社会来消费的，这个就是女权主义者非常不能接受的，他们 最标榜的是要怎么样呢？是要独立，活出自我，我不用依附任何所谓的人权，我也所谓的这人群，我也不用去为了专门取悦谁。比如说我非要把自己打扮得多美啊，就是说你看到现在很多，尤其是过年刚回来的嘛，我也是跟我那些朋友就聊起来，我说又被催婚了吧，他是他自己都觉得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孩子，我经济也独立，我工作上也是有很体面的那一面，但是一回到家他说我都自动的好像就跟那些主流的人群隔开了，就所有人都完成了自己那一份任务，但是我没有。他说站在我们家里面，我都快30岁了，我站那儿照全家福的时候，我自己都浑身不自在，就是说这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矛盾，就他内心里面他可能觉得我已经是慢慢独立起来了，我有自己的人格意志，我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不为任何人满足你们谁对我的期待和要求而活，但是你回到那个巨大的磁场里面，你发现你又不能控制，就是你不自主的你会卷入这样一种评价体系，就说明他从心理上，他从精神上，他真正底子里他其实还是没有独立的，就说聊来我也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不是女权主义， 嗯， 是个人都能遇到这个问题，男女都是这方面平等的。 就是我说的是两个问题，我觉得我说前面就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 没有 他们， 我觉得是这样的，大家现在都是要求独立，不依附别人的。其实不光是女人，只是我理解的啊，为什么要男女平等，或者说女权主义是讲什么？就是说，作为女性，她首先不觉得自己比男人差。就是有很多女性潜意识里会觉得自己不如男人，而作为一个男性呢，他不会觉得女性比男性差，就是两性都达到这种共同的默契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像你刚才说的，说我为什么就是女性不是要给男人消费的，现在男人都给女人消费啊，都一样的呀，你看什么元宵晚会的什么四小鲜肉，我觉得小鲜肉这词儿就是女性创造出来的，明显是歧视男性的，就是把男性当做一种消费来做的。其实这方面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是很多人在意识上会觉得，或者更多的男性会觉得女性不如男性，所以很多时候不给女性这个平等的机会。但是女性她自己首先就不应该产生我不如男人，或者我要依附。我觉得樊总你刚才这种思想就是我要独立啊，我要什么，本身就是你觉得男性女性就不如男性。 对，他的一个也不是说他想要怎么样去挣脱，他就回到家里之后，你就发现你不找个人嫁了，你不结婚，你就是个异类。但他可能心里觉得，我凭什么非得要找个男人嫁了？我一个人活得比两个人活得还自在，还舒坦呢。 你照你这么说， 我 在我们家就是异类，我们家所有人都结婚了，就我一个人都有孩子了。 但是你劝你结婚跟劝一个女孩子结婚，他们的劝的口吻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区别就在于女性可能过了那个年纪，就过了黄金生育年龄了。 是吧？你看凭什么说什么主要是从这个生理的角度上讲，是吧？但是也觉得我可以选择不生孩子啊，或者都是个人的这个意志嘛，就是你得允许这种多元的选择的存 在。但对，但是不生孩子跟男女平等就没有关系了，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哎，说到这个女权主义哈，这个前两天应该就是在3月9号的新闻，是今天早上我看各大媒体都在发布，就说在北京、广州和杭州就有几个大城市，有几个女权活动人士，他们就被抓起来了。就说呢，他们反对什么呢？反对性别歧视，反对歧视艾滋病毒这个感染者，还在杭州办过一些女权公益机构。他们呢，就是在我估计是两会期间，可能一切呢都比较紧张，所以呢，就说他们声张的这些平权的运动呢，就当局可能不是很喜欢，所以呢，就看到这个新闻又出来了，但是在内地似乎也没有特别多的报道哈。但是怎么讲呢？就是说，讲世界什么妇女要平等，要平等的权利。如果说你这种连最最基本的是我还没实际上做什么呢，我只是走上街头喊两嗓子都不行的话，恐怕你距离真正的这个平权还是有挺大的一段距离哈。当然我觉得今天说的还挺虚，到现在为止咱们可能实际的工作和生活里面你也能感受到一些所谓的这个性别歧视，比如说我刚才说到某些的现象，你在某些的圈子里或者层次，你发现女性领袖的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原因，它有可能，我有的时候觉得是不是女性本身能力它存在着 存在着问题，或者女性本身她没有男性那么的努力，但你会想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人的精力如果说她是平衡的话，她就愿意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家庭。而且呢，现在是主流社会，她是希望女性她有这么样一个选择，就是你要符合一个好女人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呢，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详细的展开说哈。那接下来呢，想先为大家这个播放一段我们早上的一段录音访问。那访问的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老师，那他也讲到了现在中国还是有男女不平等的这个现象，听他是怎么分析的。 全世界这个古今中外都经历的那种男权社会吧，就是它是长时期形成的。那么其实女权主义里面流派是很多的，有一些呢是比较激进的，就是比较敌视的分离主义的那种态度，就是说没有男的咱们也行，就摆脱他们。但是也有好多是态度比较温和的。但是不管这个是哪一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女权主义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并不是说要去欺负男人或者说压倒男人。 您一直在提倡卖淫合法化，那卖淫合法化会不会就暗含了女性在社会地位中的一种不平等的待遇？ 这个问题是这样，首先我提的也不是合法化，是提的非罪化，就是因为，就是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我们的法律状况，就是卖淫的这个法律地位，使得这个行业的这些妇女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啊，就是整个有点黑社会化，就是反而就是更不利于卖淫问题的解决。这个实际上女权主义的理想社会是绝对是没有卖淫的，因为这个卖淫确实是反映了妇女地位的低下嘛，是吧？但是通过非罪化的途径比现在这样扫黄形式化非法化的这种途径呢，是更容易达到最终消灭卖淫的目标。 中国一直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那现在尤其是男性的出生比例要比女性要高，那这种人口结构会造成一些怎样的社会问题？或者说女性人口占少数会不会造成对女性的这种歧视是更加的严重？ 这个出生人口性别比现在是120，就是100个女婴120个男婴，那个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所以将来最大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出在就是这批人长大，就是进入结婚年龄的时候，会绝对的剩下来一批男人。现在有人口学家估计大概有几千万吧，就是说绝对的是找不到老婆的，这个可能会成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就是对于这个，我看到有一个国外的研究啊，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男多女少的时候，对女人倒不一定是坏事，就是从地位上来说，因为物以稀为贵嘛，这个妇女地位反而会提高。你就从这个结婚的这种男方付的这个成本来看，就会提高，是吧？因为他要是不这个彩礼啊或者什么钱少的话，他娶不到女人，这样的话地位也不一定就绝对低。但是这个肯定不是计划中的，是歪打正着，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那您觉得中国在现在保护女性权益这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立法方面保护的不足，还是有很多人这种意识不足够？ 我觉得可能主要的问题还在社会习俗、社会心理这些方面。从立法方面我们做的还是可以的，在全世界有那个妇女权益保护法的国家也不多，我们中国也有，是吧？这个 但是由于这个社会的这个男尊女卑啊，男强女弱啊，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了，所以这个从这个习俗和心理上来说，还是最大的问题。它表现在这个，你比如说，我们的人大代表里头，我们的干部里头，这个参政吧，就是我觉得是最差的领域。你看那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七常委里头，一个女的都没有。你要再看到那个基层，一个村子里，这个所有的书记、主任都是男的，是吧？就只有一个妇女主任管计划生育的。这个这些方面，就是女人从这个就是从思想上就觉得自己不适宜当干部啊，不适宜去参政啊，去掌握权力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是还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才能改变的问题。男女平等作为国策，在这个教育中还是基本上还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吧。但是我看到有一些人在分析这个我们的小学课本啊或者什么的，你看那个里面啊，凡是英雄人物啊，什么这个名人呐、什么什么的，全是男的。然后呢，出现了一些女的呢，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夫人呐、就是什么母亲呀或者什么这种角色，这些东西对孩子潜移默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应当注意以后这个教育领域吧，更进一步加强这个男女平等的这个性别的视角。 好，这个因为李老师还在这个度假中，所以呢咱们也是不好意思啊，三八妇女节还让李老师来劳动劳动，所以用的是这个微信。效果呢就差强人意，大家听听这个思想，我觉得也可以了，其实是吧，这个质量上很抱歉。好，这个其实今年说到两会呢，妇女方面的这个提案还是有一些些，就是说虽然我们似乎看到这两天关于这个妇女权益，比如说妇女走出来你要求平权这些新闻不是那么多，但是如果从这个大会上来说还是有一些的。等一会儿呢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再跟大家讨论。好，三零话新闻我们先休息，到后来继续。后来三零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说到今天两会关于女性的提案也有一些啊，当然这个社会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争议哈，比如说有一位重庆的这个应该是政协委员，他就提出来说女性的产假要延长到三个月， 三年 香港是十个礼拜，我印象当中，哇，这三年 两个月， 那 英国是半年， 这个三年。我就觉得他这话说出来可能比较容易，但是他就没想过后果，或者你跟其他的东西怎么样去配套吧。你说要三年，谁哪个雇主还敢请呢？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的福利，就像说台湾有男性陪产假，其实男性爸爸也可以请的，可是很少有人会请，是为什么？因为他，你要说他是个福利，当然有些时候他脱离现实。 对， 就是其实你说一个女性她有三年，可能也许你说在小孩的成长期，她真的可以有充分去照顾到小孩。可是如果对于一个就业女性来说，你说三年之后回到职场，我相信大部分的企业不是说没良心，你说这个位置你真的能保障你说你回来等着你吗？所以我觉得那个对那个职场上面这个平衡的忧虑，所以促使很多大部分的这些女性，即使你给她三年，她其实我觉得能敢请的人其实还是少数。 回来之后竞争力完全没有了，是吧？所以他可能承受的这个代价可能更大，除非你也要求说你老婆生产，你这个男的你也必须请给我同步请三年，是吧？ 其实 可能让所有人都回到同一条起跑线。 三年之后这公司还在吗？ 你这太恶毒了。还有别的跟女性有关的提案是吧？ 其实我觉得一共有我看了一下人民日报他发了一共有六个，但是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是三方面。一方面就是增加妇女权益，当然刚才产假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要求延长女性教授的退休年龄、对，到60周岁。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防性侵的，就是比如说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啊，建议把防性侵写入义务教育课程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家庭问题的，一个是反家暴，另外就是要求这个父母要定期探望留守女童。所以其实你看这些我感觉大多数都集中在这个要么就是老年的要么就是幼年的。所以其实针对这个青壮年女性的就只有这个增加女性就业机会和产假这两方面。 嗯，好，这个要不然我们来听听律师怎么说。虽然现在法律上也有一些关于这个女性权益的保护的这样一些条款，但是我也听过很多律师觉得执行面上比较难哈。司伟江律师您好。 你好。 哎，这个我们两会上也是观察到有些代表和这个委员也都提到过跟妇女相关的一些可能是希望可以修改的一些地方哈。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是回到法律层面，就发现就是中国的法律上它是不是也是有的时候感觉是变相的在助长着这样一种不平等。比如说你看中国的法律规定女性的退休年纪要早于男性，男性一般是60岁嘛，女性就是50或者55岁。就说因为他这个法律是不是隐含的意思就是说女性应该早点回家去照料家中的老幼或者病患，是不是这么一个初衷？我有没有理解错？ 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因为你55岁退休，你就可以领工资了，退休工资了。这个对女性来说，应该是早点颐养天年，这个是好事情。 嗯，这个是好事。 如果你要工作，对，你要工作，你在市场上还可以找到工作。中国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执行问题，尤其一些传统文化来说，把女性当做自己的这种。就是所有权的那种家暴啊，报案可能警察往往就不管，没有足够的措施，所以好像就是真的是这种我抓到小偷就打，警察有的时候不管，其实抓到小偷打人打伤了或者是打人都是应该是违法的事情，包括你老公打老婆也是一种违法的事情，但是可能人家就基于这种原因就不管了，那么就会助长这种情况，这个是还是一个执法方面的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办理过相关的这些案子哈？比如说像遇到一些家暴的情况，是不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害方就或者女性这一方，他们不敢出声，就生怕如果出声之后自己以后这个家庭方面他可能是完全没有立足之地，甚至会更加影响他日后的家庭生活。 这个我倒是没代理过，但是我看到过一些案例，恐怕不仅仅那么简单。很多女性她就是中国来说，你比如说她有家暴了，那她除了报案之后，她可能还要离婚。 嗯， 离婚的话，我们中国的法院往往这个门槛比较高，就是说有的时候她第一次往往是不给你离婚的，除非有家暴。那就是你得拖时间，可能男方有的时候就是说我要拖一下你时间的，可能会拖比较长的。对。所以这个对我们遇到过一个军婚的案子，他是离婚10几年不让离，一到法院也不让离，所以这种极端了。但是话说回来，你这种在执法当中，他只要夫妻感情破裂他就可以离，但实践当中他就做不到，为了社会稳定啊，为了别的原因啊，他就不这么做。 那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中国是在妇女这方面立法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在执行上可能由于社会的原因，或者是说在这个执行层面大家出于对女性可能没有那么尊重，或者说没有那么重视，所以在执行上会打折，是吗？ 是的，这也包括这种性骚扰方面的这事情，可能你报警了，人家不一定会那么认真的去查这种。 这个另外可能还有，我们看这个宪法方面，它其实也是有规定，就是妇女享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劳动法呢，它也有禁止这个性别歧视，但是有律师就觉得这些法律呢比较的笼统，所以就没有办法实施。尽管说就是有的时候他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性别歧视的这些一些案子啊，但是是不是执行起来就辩护起来还是比较难。我就想您能不能这个律师角度方面是不是真的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尽管有法律，但其实他是不是规定还没有那么细。 嗯，那他就是刚刚我讲到的性骚扰方面的这个东西，有一些比较就是有一些条文，但是没有那么详细的一些规定。 嗯， 啊，这个确实是，但我觉得这可能跟整体妇女在这个政治地位上的弱势有关吧，也没有足够多的社团来代表他们。然后你去看我们国家的政治人物，你进中央政治局的那还是没几个女性。 对， 这个在立法机构你也可以看到的。所以这种方面，他本身他自己的这种声音也是比较弱的，当然是。还是一个男性强势的社会，有的时候不自觉的会在立法上啊，在执法上啊，会欠缺考虑嘛。 嗯嗯，就是可能自己都没觉得那个事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吧？自己的权利意识还不够。 嗯，不是自己，因为现在执法的、立法的绝大多数是男性嘛。你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总书记，假设是个女的， 嗯嗯， 像默克尔这样。那你想我们的这个立法和执法上是不是会更多的会考虑到妇女这些需求？但是你想我们从建国以来到现在有过这样情况吗？没有啊。 嗯，就说女性在中国仍然是社会标准的这个执行者，她没有到这个制定者的这么一个层面，所以就方方面面导致。 制定者和执行者都大部分是男性为主的。 嗯，连执行者都不算。 那当然了，你去看看警察啊，你去看看这个法院、检察院一些领导啊，哪有女的？大多数都是男的，是吧？ 嗯，好嘞，谢谢四位江律师跟我们的直播连线，谢谢您，再见。 嗯，不客气，再见。 好，这个我想知道台湾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台湾你说政坛方面，不管是从立委啊，还是从甚至是将来领导人，都极有可能是由 女性 是吧，变天什么的，就说这个女性的地位会因此就是显得更加的提升了吗？ 其实我只是觉得，如果作为有一个女性的领导人，或许她能够某些东西她能够感同身受，就像我们讨论到经痛，如果男生他就没有办法去理解到你为什么女性要给女生一个生理假。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感同身受，可是我觉得根本上还是在一个社会的集体的观念。你说现在很多的地方，你说好朴槿惠，韩国所谓的女性领导人，可是呢，韩国的整个大社会，它的就大男人主义，它还是需要时间去改变，不会因为今天一个朴槿惠上台之后，突然间整个韩国都是女性至上。我觉得它是一个观念的改。刚刚呢，其实律师讲到一个，我觉得其实在台湾的一个女性权利的一个进展的过程，其实有一些很大的，就是很多像家暴，为什么那些这些妇女不敢离婚，是因为可能在法律的当初大部分的判决还是都会把小孩判给男性，就判给爸爸，因为都会觉得这是因为跟父姓嘛，就父权的观念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在现在世界上普遍的社会上面，其实大部分都还是父权先的，就父权优先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女权，我们现在讲到女权，其实它有几个阶段，就是现在大家讨论的是先去争取女性的权利嘛，再来可能到一步就是要两性平权，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某些的男性的权利其实也没有被，就你在讲女权的时候，其实某些程度其实男性也会遭受家暴，也会有不平等对待，我觉得是男性。然后可能再来就是可能男性也能释放，我觉得他是有一个进阶，只是普遍社会来讲，你说虽然我刚刚一开头讲到说我可以很自由的做我自己，可是你看很多的一些新闻，你还是可以听得到很多对于女性，你觉得放在现今社会你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你像印度我们在讨论这些事件，可甚至之前的苏丹，你说这种集体强暴事件，甚至你说在还有同婚割礼，这不是都是针对女性吗？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进程吧。那你只能说其实一个女性领导人她只能 更感同身受，但我觉得他是必须要从教育从根做起，到两性就大家互相尊重，那是要从教育开始做起，并不是一个选出一个可能一个女性书记或什么就可以改变的了。 没错没错，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这种改变应该从女性自身做起，比如说当然你怎么样从自身做起，从你珍惜自己受教育的这个权利开始。我记得我之前做过一期关于剑桥大学的这么一期专题，其中谈到在剑桥有一个很怪的一个女教授叫玛丽，好像这个女教授呢，她就说她有一个很怪的癖好，她喜欢什么样的女学生嘛，她绝对不是乖的，就不是顺从的，也不是那种喜欢取悦人的，她喜欢坏女孩。然后还谈到说他自己当年进剑桥大学接受那种精英主义的教育，他说他是非常非常珍惜，尤其是从他母亲那一辈的就教他，他说作为女性你一定要去投票，他你知道为了争取你现在能够得到的这个投票权，前人是付出了包括生命的这个巨大代价，你也必须珍惜你的这个受教育权，也是有人为此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所以呢，你说有的时候怎么样去所谓的争取权利，也是从让别人看得起你开始，但是怎么看得起你得从你自己看得起你自己开始哈。所以这个等一会儿吧，再接着聊一聊，我们先休息休息，三点话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零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继续讨论这个三八节女性要独立的问题哈。有时候我觉得你说独立，可能首先得从经济方面独立，就是你自己可以主导自己的生活，你可能慢慢的人格上才可以独立起来。再一个吧，我就觉得独立它不是说你非得去职场或者非得去回归家庭，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有我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和余地，我爱去哪儿去哪儿，我觉得这才是真的独立是吧。我哪一天我不高兴了我就回归家庭，我也可以有我的一片天地，我哪天想出山了我就继续在职场上面奋斗，就是你不用去依附你的或者是去过于的顾忌别人是怎么样看你，尤其是男人是怎么样看你的。我觉得主要做到这一点， 但我觉得你说这个独立，男人独立也是这样子的。 但关键是女性现在不独立嘛？就是你这样说，哎呦， 我 事业太好，野心勃勃，别人不喜欢我，不敢娶我，是吧？ 但我觉得女性这个不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人有了家庭之后，很多时候她自己会把这个重心放在家庭上，而不会放在工作上。所以其实不是女性不想独立，是女性选择了我放弃事业，回归家庭。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被迫的， 是 就你是被迫选择，因为我不回归家庭，我老公他不回归，那必须两个人得，那为什么比如说我在职场呢，我发展就比我老公强，凭什么非得让我回归家庭，你不能回归家庭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意识问题了。就比如说你可能觉得你的工作很好，然后你没有办法回归家庭，你老公也觉得没有办法回归家庭，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可以雇保姆吗？只要你们两个人出钱就行了，对不对？ 这好吧，但前提就是你得愿意说把小孩交给保姆来养嘛，但是有人又觉得必须得自己带是吧？这个佩芬你觉得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我们刚刚讲到整体观念，你想如果今天就算这个男性这个爸爸他愿意辞掉工作回归家庭去当全职的奶爸， 对， 我觉得他 社会上也不能歧视人家， 他不是他自己的事，我觉得就这个社会整体的观念，你看就是要给老婆养，我觉得还有那样的一个评价这样。那我们刚刚广告间讲聊到，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很多的或包括男性好他很多的既定印象，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一直以来是父权社会，所以女性要去摆脱那个框架跟枷锁它确实是比较多。你说在一个职场上为什么就有些时候你一个女生真的很想要去冲刺事业或者是表现我很想要去争取什么，你就会觉得这女生有野心有企图心，可是男生你就觉得好进取好积极， 对， 我觉得会有这样评价，也是因为这样的观感常常令到有一些女性她其实就不敢去争取或者太过 外放，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是整体社会观念的一个问题。 对，就但我觉得这个社会观念它有一点，就是女性一般表现的比较弱势，大家会比较同情女性。就比如说一个女生为了事业奋斗，可能到40岁左右还没有结婚，还是单身，大家就会觉得啊，这个女人好可怜，都没有老了都没有个伴儿。但是男生可能到了40岁，还没结婚，大家就会觉得这男生肯定有问题，这么大年纪了还打光棍儿。然后，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反过来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大家为了照顾女性，反而造成了女性可能她们感觉自己是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或者是受到了歧视。 就是你会觉得吧，就是所谓的别人怎么看你哈，那包括男性包括女性，那都是别人的事儿。问题在于吧，很多40岁她没结婚的女的，她自己都觉得自卑。他不是说因为别人怎么看我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似乎是个第四类群体。所以我就开头讲的，他本身他是没有办法逃脱这个社会的这个评价体系。还有吧，你会觉得就是现在有一些的媒体报道，比如说咱们之前做的那个他世代，对不对？我印象就比较深的，你就发现吧，就但凡那种事业上非常成功的女性，她的家庭吧，她怎么着她都会有一些的遗憾。当然我这可能又是非常俗的这个观点，觉得人家离婚又是怎么着了，可能放他们自己离婚我更自由，我更自在，我不必要非得去把自己陷在婚姻里面。但是更多人主流的这个评价标准，他会觉得哎，这个女的离婚了，她可能就有点什么，是不是？ 其实应该有两类人，有些其实我们去年在做他世代的时候，很多成功女其实她是可以兼顾家庭的，可是说真的，因为她的经济基础实在是比一般的人是好很多的，所以她能兼顾。就像说很多的媒体人，她可能真的想要陪孩子的时候，她就辞掉工作，可是因为她可能过了那个成长期，她回来了，她在职场还是有身价的。所以我觉得她这些名人，她其实她的一些经验值并不能普遍用在一些现在一般的人身上，因为我觉得那个基础是不一样。但是其实怎么讲呢，当然我觉得很多的在他们的分享里面讲到，其实好像女生要在职场上成功，你好像必须得放弃，就一定得牺牲某些。我觉得有些时候作为一个女性，你确实是你做单身的时候你要牺牲的时间可能更多，因为你全心投入嘛。对，那可能你有家庭的时候你就要牺牲家庭的时间。对，可是我觉得放在男生身上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吧，是因为女生承载了人类繁衍的这项伟大的工作，可能大家不得不牺牲一下自己的事业来完成为人类繁衍这项就是浩瀚的工程。因为你想生孩子就很累了，生完了你还得养，因为母乳嘛，男性不能替代。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男性可能是确实应该帮女性去分担一些这个工作上的压力，让女性回归家庭。可能我这种就是传统的男权思想形成的一个原因嘛，我这么猜测。因为很多事情确实只有女性能做。 要是以后你老婆她就是不愿意回归家庭，我就愿意把我更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他让你回去带孩子，你愿意吗？ 我觉得这个前提是只要他能把这个母乳的工作做好然后其他的我都 OK。 是吗？ 对， 但是我觉得像春雨就这么所谓开明吧，开明的这个丈夫可能还是比较少。就是你就发现大家还是希望你要事业和家庭必须得兼顾，如果非得选择一样，你必须得回到家庭，就所谓的这个，这样会看起来更幸福。我就觉得这又回到你怎么样去定义这个幸福的这个问题。有人觉得你单身你就势必是不幸福，你离婚你就势必不幸福，你没孩子你势必不幸福，就是所有人都是把自己的这种老眼光他去看待跟你可能没什么关系的人。 但是我觉得反过来想啊，如果说樊素你老公足够有钱，然后他的事业足够好，然后可以让你在家里只看孩子什么都不干，然后你不觉得这很幸福吗？ 不觉得。我不知道，我现在我没孩子，可能我可能到那天我也觉得这样很幸福，就每天围着我的孩子转。 我见过很多人都是有 孩子，我会觉得我也需要去发挥我的这个才干的地方，我也需要实现我更大的这个社会价值，实现价值对我来说可能更幸福。 孩子不那么重要是吧？因为我见过很多人，他们那时候有了孩子之后，就真的很想全职在家看孩子。 对，我就说到了那天，可能说不定我的想法又改了。可能女性她怎么样，她都有母性天 天性使然，是吧？所以我还是回到我刚才那个看法，就是说你得让人有选择的这个余地，而且是完全出于我个人意志的选择，我不是出于家庭或者我的老公给我的这些压力，或者我要去考虑到社会方面舆论方面的压力。我觉得如果说我完全是脱离那些，我做出回归家庭选择，那我也觉得挺幸福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女性会更偏向于家庭，是因为孩子毕竟是女人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可能男人真的没有那么多感同身受的地方。 佩芬开始翻白眼了， 掉下一块肉。 对啊，对，确实刚才我们在聊天，佩芬不是也说嘛，现在造成这个男女不平等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因为女性要生孩子。其实以后应该让科技发展去让这个男性把孩子生出来，这样可能男性就能替代很多女性在生育方面的功能，然后男性也能感受一下被包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吧， 有开始在研发的 是吧 科技。对，可我再讲讲你说政坛女性，我觉得像我们有时候聊到像台湾几个政坛很有名的女性嘛，你讲到其实你像吕秀莲或是将来有可能成为领导人蔡英文，他们都是单身，然后陈菊都单身。我觉得有些时候它是一种社会的期待值，是什么？因为特别我自己作为一个职场女性，我会觉得有些时候这个职场对于女性她的要求是更高的，就她会希望，或许她有一个既定印象，她说她希望你能够更加的独立，要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全心投入。就你像你说吕秀莲或陈菊，他们是因为有历史的一个严惩，就是程序下他们当年做民主运动，或许错过了他最最黄金的时候，所以他没有办法。那蔡英文可能也许他是一个独立，他不愿意也结婚嘛。可是作为一个选民来说，我觉得有些选民是期待的，因为说真的，你就把你全部的精力跟时间投入在政治里面，你服务我嘛，有些是这样。可我记得我最近看纸牌屋第三季最近上嘛，它里面呢有一幕很好笑，就是有一个就是多数党党魁贾基夏普，他就是要选下一任的总统嘛，有兴趣，可他就想说，哎，他刚好有个男朋友家，那男朋友有就是有两个现成的小孩，他就觉得这样多好，如果我现在跟他结婚，我马上就有两个现成的小孩，这样在选民出就是选民面前端出来就是一个完美的幸福的一个家庭形象。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于选民的眼光怎么看。你说像朴槿惠其实非常独立的女，我觉得她承担的更多，如果你看她的传记，从她的爸爸就过去的这家承担，可是你说真的大家有兴趣八卦是什么？你说她到现在未婚嘛，跟你说有一些媒体其实还是说她肯定一定跟谁什么太近什么，就还是八卦她的感情世界。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不能说这是女性特质，我觉得像朴槿惠这样的，她其实并没有刻意去展现她很强势或什么一面，她在这个强势圈里面，我觉得反而走出她自己一个柔性外交的一条路里面，她变成一个很有特色的。所以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怎么讲，特别做媒体的时候，刚刚樊树一开始讲到说，也许现在很多的这些就是权力或权力层里面没有女性的，或者说女性的声音比较少，是不是因为女性能力不足？我自己可能我个人主观，我觉得特别是做媒体，或者是我这十多年的职场经历，我反而觉得就是因为女性想要去证明她是可以的，所以其实女性会更加的去表现她自己，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我自己个人主观看，我反倒觉得女性是比男人更好用的，反倒是男性在可能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的保护下，有些时候我反而觉得这个世代的男性反而是不太容易， 太傲娇， 对，反倒不太容易去。 哎，你刚才说到这个政治人物这一点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公众他希望你有一个所谓的幸福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不完全是希望你就是这个所谓的幸福的形象，而是说呢，他是希望这个领导人他是食人间烟火的，就是说他是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人，就是说你正常人或者你是一个凡人一个普通人，你能体会到的这些东西我希望你身上你都有，所以呢这让我觉得跟你更加的亲近，所以我才觉得为什么大家对于什么默克尔去买菜啊，朴槿惠跟谁谈恋爱了，大家这么的喜欢去八卦，这不仅仅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政治人物，我反倒觉得是希望他身上的这些作为一个凡人特征更加的明显哈。那好，我们紧接着呢就立刻来连线一位台湾政坛的一位响当当的大姐，她是国民党的立委罗淑蕾女士。罗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您跟我们现场连线。我们今天呢也是聊到这个妇女节的话题哈，有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说作为一个女性，如果是希望在政坛上可以有更大的这个建树的话，似乎呢比男性要更难。那我知道你也是专业人士出身，做会计师出身，那现在又是国民党籍的这个立委，是不是有这种同样的感受？ 对，没有错，那个女性的那个从政人员哦，确实有她的一些先天跟后天上的一个那个困难点哈。 嗯，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那个民意代表啊，大部分都是着重于要跟那个地方上的那些等于老百姓的话，要大家要互相要有一些那个接触，还有一些要所谓的说博感情嘛。那所以你经常要参加很多的活动，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或是下班时间，那很多活动你要参加，这几乎你可以跟说你跟你的家人相聚的时间哦几乎没有，你等于说就是要把自己全部都奉献给你的选区的选民的。 嗯， 所以台湾的女性从政人员，大家可以看到是说她只要结婚以后，那么她在从政事实上她的家庭就没办法兼顾。 嗯， 那假如说她是单身来从政的话，很少人有办法再结婚的。 嗯， 我就说在一个你的政治生涯跟你的家庭之间你怎么做一个平衡，其实蛮困难的。 嗯， 除非是说他所嫁的人他的家族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族，他们家都是政治人物，那这样的话他可以体谅或者没办法体谅。那包括女性的话，就说当然先天上就是会比较属于弱势，假如说你有提一些的法案，或是说你有提的一些那个一些比较那个对于某些利害团体比较不利的话，那你就接受人家的威胁恐吓，那本身的话就是会比较觉得说会那个心态上会就觉得比较那个没有说很有那种稳定感安定感，所以其实是蛮困难的。 另外我还不好意思打断您哈，就是另外我们还有这么一个观感，就是说在政坛上摸爬滚打的女性呢，她们有这么一个倾向，就是呢好像把自己这个女性的这个特质啊把它就是往中性方面打扮，似乎这样就是更加符合就政坛方面的一些对于女性形象的这个要求。我想知道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情况，那您会不会会觉得自己女性特质会稍微隐藏一些，会能够在男性主导的这个政坛上面更加的游刃有余？ 对，没有错了，就说包括那个女性从政人员她的穿着打扮，好，比如说为什么很多女性从政人员她的打扮都会比较中性，有很少去穿的说什么套装啊洋装啊，因为你要跑地方行程嘛，比如说你要那个到地方上参加很多活动她是在临时就是在马路上或是在哪个都是搭一个舞台，你要爬上舞台去的话，那你穿很多你穿了很多套装或者你穿什么洋装穿了很那个的话，就有时候就会没有办法那个事情，就是说你会曝光啊或什么很难看。 嗯， 所以你还是都是中性打扮。那还有就是说因为你要跟选民有时候你跟他们接触的话，有时候在路边你也是要坐下来或是说那个，而且他们就觉得说好像你跟他们就比较同类，比较那个。所以一般来讲说你女性的那个从业人到最后久了，好像就变成有点就是说人家感觉到说好像、就是、 忘记你的性别了哈。 对，已经一定要忘记性别。你在地方上你看到很多男性的选民，你要跟他好，他就是你的兄弟。 好的，谢谢。 女性就是你的姐妹。 好的，好，谢谢今天罗立伟的连线，谢谢您，罗立伟再见。感谢。 好，再见，再见。 好，这是罗立伟的哈，确实也是印证了我们之前的两大观感。它其实主要还是从实用的这个角度比较方便，你说下基层啊，或者你出席些什么，就可能不要显得金贵和娇气，对不对？ 其实罗委员也是有些某些什么新闻的受害者，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因为他也是单身，然后立委也非常强悍，所以只要每次有一些考察行程，他就可能也许同团有带女性朋友一起出去的话，媒体就开始说罗委员的性倾向 所以我说， 所以这个度也得好好平衡平衡。 对，没错。嗯，可是我只是觉得，嗯，很多时候还是一个观念啊。我就最后用一个，我不知道大家看吴念真拍了一个小短片叫《女人的故事》，我觉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他去问一个在田里面种菜的一个大婶，说他今天很忙啊，那么辛苦啊，还来做。他说对啊，因为要赚钱嘛。 嗯， 他说那你老公呢？怎么只有你没看到？他说老公啊，他也在忙啊。那忙什么？忙着在树下泡茶骂政府，忙着。所以我觉得，嗯， 你看，女性真的是顶了比半边天还重要的这个任务。 对，但是我觉得漂亮的女人从政一定会被人猜忌，嗯，包括做什么事业有成，大家都会想这个女人肯定是靠一些这个跟别人上床啊或者出卖身体这种。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社会对女性的一种隐性的歧视。 嗯， 大家可能对女性的各种能力可能不怀疑，但是对女性的成功却会打上一个问号。 所以这到底是男人的错还是女人的错还是谁的错哈？不知道。就说呢，我还是觉得你要是真正独立的话，你必须让自己更加的完整，就是各方面的人格方面，包括能力方面，包括你的气质，从精神到灵魂，你都得让自己更加的完整，你最后才能达到不需要男性的这么一个目的。我觉得这是比较激烈的女性者，可能女权主义者哈，最最终极的一个目的。 哎，其实我想了一个办法，就脑洞开了一下之后，我觉得大家生完孩子之后，所有人都去做变性手术，然后这世界就和谐了。 这个成本有点大。好，那个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再见，拜拜， 拜拜。